明天就是国庆节了，白天西部北部会有小雨，国庆小长假期间呢，降雨频繁，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，合理的安排假期出行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会伴有轻雾或雾，偏北风2到3级，最低温度16度。明天白天多云转阴，西部北部有小雨，北转南风2、3级，最高温度22度。明天北京地区呢，受到短波槽的影响，会有降水天气，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，空气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。而明天呢，早间多云，风力不大，早晨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，适合大家户外晨练。明天穿衣气象指数是5级，适合穿单衣类服装。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假期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ports Radio， 一起向未来。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6天。